的河水是我娘，三位姬姬先锋，君王一怒要气河阳，怕只怕高大老母命难保，天底下哪里有不孝的孩儿孩子 面请听周美娇演唱的《舞女拜寿》。下面是于慧珍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媳妇多年，我个心肝宝贝。 哎呀宝贝娘，阿玲是我个手心娘，媳妇头娘侬是我个手背娘，手心手背都是娘，老太婆啥非得拿两块娘，媳妇哈侬心宽宽气和温和。严德媳妇来听婆婆，阿玲从前太快弄，难为已经早陪在世来生出，弄可以回到西，哎呀回到东，西口的归的是红哎呼呼呼。媳妇侬三番不离异，一时长女不主要去和尚做，各种就叫严氏道啊！侬爷娘媳妇去好进拉姑，听众婆婆接不红官，高明夫人与侬做。媳妇侬是爷娘放生听爷拉姑，夫爷都来嘛两阿爷同，千错万错是阿玲错，我婆婆待侬总犯错。媳妇十分肯夫妻哦，还等我婆婆您难做。竹林雨山要太冷，王家后代要断香火，岂不是一场欢喜一场空？我养什么女子玩做什么婆？媳妇啊，侬马个神经急不不，夫妻总关情深。难舍我啊，阿玲啊，侬是要夫妻和睦吗？只凭侬长远为你起身啊，从。 最后是红英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

情。